什么叫发宣？ 它有这个作用、啊、 里头有活物，它在这拱，这叫发宣、那活的一个都没了，那就是死板。 就我们春种的时候为什么要耕地哈？就是让它发宣哈。 发宣不是耕地发宣的，是你施的肥发宣。你要不施肥，就光板那个土地不施肥，没有小动物，没有的有益菌在里头繁殖，它宣不起来。 这个中医有句话叫土为万物之母啊，这个万物之母都出问题了。 就是你施的肥出问题了，说你施化肥，它年年为什么一年比一年板结、就因为里边的活物有益菌一年比一年少，原来活的那个快没了，一年比一年少。 这个问题啊，这一时还真解决不了。 用另一个办法，没有农家肥了怎么办？我们就把农家肥里头那些东西我们再把它补上， 如同先天不足后天弥补了， 弥补就合成。我们人工的我们计算合成补回来。说到这的时候呢，这又回到说小孩的事了。说小孩他怎么这个病越来越多，你上儿童医院你看看，那些大儿童医院小孩是满满的。如果你要不研究孩子的病他是怎么得的，他的病因是啥，你说这个病怎么能治好？ 就是 要针对什么来治这个孩子病。现在妇女大多数都没有奶， 确实是个问题哈。为什么呢？ 还是俩原因。一个是她体内有益菌少，没有物质， 没有合成的因素了， 没有合成因素 条件， 就是说你母乳得有物质能形成啊，没有条件，没有物质它怎么能出母乳呢？它这个条件一个是有益菌，它能合成各种酶。你这奶里头需要酶不？这个奶里头就是婴儿所有的需要的物质奶里都有， 乳酶哈， 乳酶奶里头一样都不缺。所以婴儿吃了这个奶他不用吃饭他就长得非常健康，但是你这个奶里就缺了，就是你身体里就没有了，有益菌就少了，各种酶就少了，各种维生素就少了，各种氨基酸少了，说你那奶里缺这些物质能合成奶吗？合不成奶。第二个，这个母亲吃那个食物就是化肥种的，所以这个粮食蔬菜里边应该有的催化剂应该进入母体。它这块又少了， 这还是两方面哈。 它这两方面一减少，这个母亲不可能能形成奶水，所以他就没有奶了。没有奶了，这个孩子就得喂奶粉。这个奶粉是给牛吃的，没有办法，这就得给人吃。 就是 这个牛和人不能说一点区别都没有。 对， 那不能那么说。它总是有区别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的区别在哪。 对， 所以呢，孩子吃母乳是最健康的，可是母亲没奶了。没奶的原因也是两方面合成的。孩子不喂母乳的本身合成双歧杆菌就又少了。母乳里边含有大量的双歧因子。 所以说这个母乳啊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至关重要。 这个有益菌喜欢的食物都在母乳里头。我们去吃奶粉去了，它就照母乳又差一层。说孩子也能活，也能长得不错，但是内在的它总会有区别的， 它始终差一层， 它差一层。这两个方面就导致孩子 失衡啊， 这个免疫功能低下，这个对外部的免疫系统它低下了，它没有合成，这孩子就是先天不足。他抵抗力照过去那小孩那就差老了。 对， 所以这个母子都缺。有人说那会不会有病呢？就是不懂的人呢、他就问这些事儿。无知问这些事儿，他怎么会有病呢？那本来就是你身体应该有的，只不过你把它造没了，把它一补回来就不好了，就有副作用了，这就叫不懂，不知者无罪。这就是小孩为啥病越来越多，这是从内部这个我了解的，我知道的， 这也是多年总结出来的。 对。那还有一个外部的，小孩病多还有一个外部原因。 凡事都是这样哈，一个内部一个外部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外阴必须通过内阴起作用。 哦， 现在我们是内阴也不起作用了，是外阴也不起作用了。任何事物它都有两个因素，一个内一个外。 嗯，那我们的健康经常会受到这个双重夹击哈。 你说我们想健康想不得病， 嗯， 你说我们健康问题就没有两个因素吗？ 嗯， 是不是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 哦， 那我们这整个人体就没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呢？我们不把这个问题要研究透，说咱中医，说今天有些人说中医不好取消吧，这些事你都不明白，你光说中医不好，那我要说完了，那还有人说中医不好吗？ 对， 那中医那简直就太伟大了。 嗯，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比不上我们中医伟大。你科学多发达，你造什么宇宙飞船那都不行， 嗯， 你都没法跟我们中医比。 这中医的理论永远适用。 中医想的是道，嗯， 不仅是医学范畴了， 对呀，啊， 超越这个范畴了，是人体 它属于哲学了， 对， 哲学了，它不是科学了， 嗯， 那是哲学了，嗯，那是法则了，那是规律了，那是道了。 跨领域的了哈， 对， 嗯， 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人造的这些全是术， 对， 这个术怎么能解决道的问题？ 嗯，这道术哈，道在之前哈， 对，得道， 嗯， 没有术道， 嗯，有道才有术，这个就好像道是这个方略，术是方法啊， 对， 嗯， 这个道啊，就好比树的根， 对， 嗯，这个树啊，好比树的叶儿、树的枝儿， 啊， 树枝， 嗯， 你们离开根，那一切都不存在， 枉然哈， 嗯，就治根， 嗯， 那么这个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孩子怎么能不得病，能防病，这就叫治胃病，胃病先防，怎么防，拿啥防， 嗯， 防什么， 嗯， 从内因这块我已经把它讲清楚了， 对， 那么呢还得把外因外环境导致的问题还得解决， 嗯， 那外环境是什么呢？还是又归回到我刚才讲那个化肥种的粮食蔬菜，是这个婴儿的父母从小就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 嗯， 所以这个父母啊，他体内就缺这些营气， 哦， 因为他吃的粮食蔬菜不是农家肥种的，是化肥种的，所以里边缺这些物质。他的父母从小就开吃，他爷爷都吃半辈子了。 哎呦，这真是真正意义上的先天不足啊！ 嗯，他的爷爷奶奶，就已经吃半辈子化肥种的粮食蔬菜了， 嗯， 他的父母就完全是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 这基因当中就注定有问题了哈。 这个时候当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孩子在这个母体里头， 嗯， 他父母都没有， 就是 孩子搁哪来这个营气， 这是必然的呀，这就叫遗传因素啊， 这叫遗传了， 就是 啥叫遗传，遗传，嗯， 这就是 遗传， 或者基因问题哈。 对啊，嗯，说遗传啊引起的糖尿病， 嗯， 遗传不是病因， 嗯，对，怎么个遗传法，啊， 遗传是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遗传的， 哦， 遗传是两个方面， 这是深入的解析了啊， 一个是内因有益菌， 嗯， 正气， 对， 它合成那部分缺了， 嗯， 缺了细胞就突变， 嗯， 我们吃的食物那部分， 嗯， 用化肥种的里头又缺东西了， 嗯， 又缺催化剂了，代谢紊乱，内分泌紊乱， 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在生育你的时候，如果他这个体内的有益菌或者说益生菌他这个数量好哈，充足，活性好的话， 小孩就没毛病啊，小孩就不缺了， 就是啊， 婴儿在母体里就有了， 嗯， 所以一个真正明白的人， 嗯， 母亲在怀孕之前， 嗯， 不是怀孕之后，怀孕之后吧， 哦， 那就晚了， 嗯， 就说你结婚之前啊，嗯，这个夫妻俩年轻人就身体里就啥都不应该缺，嗯，一个是要往体内，一个民族要强大得从人体健康智慧开始，人人都遭一身病， 嗯， 这个民族怎么能强大呢？ 就是 怎么才能不得一身病，那我们得从根儿上研究， 这也实际上解决遗传问题了哈， 对，解决遗传， 嗯， 疾病没有遗传了， 尤其刚才这个话题哈，涉及到优生优育，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啊， 对，国家的希望啊， 就是 民族的希望啊， 这是源头啊，这才是最前沿的源头啊，是不是啊？ 对呀， 嗯，那么具体来说这个老李哈，因为这个新婚夫妇嘛，绝大多数都是要孩子这个想法的，那么具体应该在多长时间， 这个吧，就是在结婚之前哈， 嗯， 最少得半年， 半年， 也包括现在有些年轻人结婚了不生育， 对，很多很多，这个你看现在这病哈， 对， 没有母乳不生育 这个问题啊，我留在第九节去讲， 第九 九大功能去讲，我讲他为啥不生育， 好， 你看， 嗯嗯嗯， 就是我讲完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对，这真是啊，从源头抓起， 哎， 从他的父母抓起哈， 说咱们讲说治胃病， 嗯嗯，

又吃这个药又吃那个药哈、啊，避开啊，中药西药一起吃。有些老年人呢，那出门都带着好多好多的药啊。 就说这个调理的作用， 嗯， 和治，它俩就不是一个概念， 嗯， 也不是一个效果。 对， 就说你有不平衡的地方， 嗯， 那要用调的办法， 嗯， 来解决。调呢，得先通过补，你不补你调啥呀？ 嗯，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这个很多很多的病都是因为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内分泌代谢紊乱不是病因，是结果，导致它紊乱的这些病因，刚才我一一的把它们就都点出来了。那么把这些个因解决了，内分泌代谢自然就平衡了。它这一平衡，很多症状它自己就消失了、 哦、 改善了、缓解了， 不药而愈了、 啊、不药而愈了、 嗯、 而且呢它是双向调节，不是说啊血糖高一调血糖就下来了， 嗯， 还不是，血糖低的还调上去了、 嗯、哦，所以这个高的人不用担心没头没脑的降、啊、 对，调 降过了， 啥叫调， 嗯， 就是让它平衡， 嗯， 调你治就不是了， 哦对， 治你说高的能治低， 就是啊， 低的能治高。 你比如说这胰岛素过量了，反倒可以导致这个血糖过低了啊。 对， 这就是治。 你治，你用那个胰岛素，你能把低血糖能治高吗？ 那不能， 它不能。 对， 你要拿降糖药，你把低血压能治高吗？ 啊， 不能。但是用这个调的办法，它就是高了就变低，低了变高，调节平衡吗？ 无论你是胖， 胖了变瘦， 嗯， 瘦了变胖。 哦， 它就有这么个作用。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 嗯， 只能用事实说话， 嗯， 就是我这么说，现在高血压有多少人呢？你说谁能信呢？ 哎呀，这个高血压这个危害还非常严重的啊，那这会伤及心脑肾，引发这个心梗了、脑血栓了、脑出血之类的啊。 是啊， 嗯嗯， 那心脏病都是血压高引起啊， 嗯， 血压为什么高？ 嗯， 你说高高不是病因，它为什么高？ 对， 那之前我讲那个， 嗯， 血液里头有毒素， 嗯。 有害物质多，往血管上挂， 嗯， 血管堵塞， 嗯， 就像小河似的，老往里堵堵堵，把那小河道淤住了， 嗯， 就是流水那地方吧，越来越窄，那就憋，憋就产生压力， 对， 堵死了， 嗯， 那就过不去了，那就爆了， 对对对，尤其我们这个老年人哈，生理性的原因哈，自然老化，那管道还不好了哈， 对， 还没有年轻人那个那么好的弹性和韧性了。 所以我之前我讲通过五分解、四正五分分解、 哦、 是吧、 嗯、 然后呢再加补充、调理、调节，你看血压下来， 这是多项的哈， 哎 啊， 这不是治病， 多管齐下， 是不是 属于哈， 这就叫治胃病、 哦、 胃病先防、 嗯、 以病防变， 对呀、啊、 它下来了还能变吗？ 就是的， 还能恶化吗？ 很大程度上就能避免这些这个脑血管病和这个心血管病了哈。 对呀、啊， 嗯， 高血压的人， 嗯， 不信的都没关系，你就试试。那么呢，他不光是高血压，低血压的，低血压上来了， 这就是说现在医学所说的双向。 任何药都做不到双向调节， 哦、 能做到双向调节的、 嗯， 只有调节平衡。 对， 它只能叫双向调节， 对对，也包括血脂哈， 它不能叫双向治。 对， 你看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 那么这个经常碰到很多很多的朋友也好啊，咱们那个客户也好啊，原来的低压50， 嗯， 高压70， 嗯， 这人很多的。 哎呀，这个低血压也不好调，也不好治， 不好调， 和高血压一样， 和高血压是一样的， 对， 也得终生吃药， 对对对， 终生吃升压药， 嗯， 高血压呢是终生吃降压药， 嗯， 他这个是通过双向调节啊， 嗯、 就是这个从内调从外补。这两项调， 嗯， 也能达到80-120， 嗯， 但是这个值吧，它不是绝对的80-120， 只要在正常范围内就可以 了。哎，可能呢，达到了115， 嗯， 110， 75哈， 嗯，这个低压呢，从50到60，到70，到75，你看， 嗯， 它都往上升。 对， 这个吧，一开始啊，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哎呀，他说你这个，这怎么那个高压下来，低压怎么还上来呢？ 哦。 他说：“这不太神奇了吗？” 嗯嗯嗯， 实际呢，非常简单。 嗯， 就这种窗子一捅开， 对， 就全一目了然， 对， 就全明白了。 嗯， 你把它补齐了， 它自然就平衡了。 它自然就平衡了。 平衡了，什么低的高的，全部都恢复了。 对呀、啊， 嗯， 包括之前我说的，胖的能变瘦， 嗯， 瘦的能变胖， 嗯， 那个高血脂， 嗯，